爱情的杀伤力有多痛，在遇见你之前我真的并不懂，有一种不知名的狂热就像是在了梦，命中注定从此我要为你吹着风，在你心口慢慢腐朽，只是想要等待你偶尔一回头，给我一个最美好的笑容。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否有一点点感动？爱上了的我还有什么没给过，掏心掏肺我不眠不休，为了你快乐我把所有的原则打破，爱情的威力可以把一个天黑融化成当之温柔，永远守护你，只奢望你能懂透。就连我自己也没想过，目空一切的我是一个多情种，面对你一直就会薄弱，是不是你渴望命中注定那些我给别人的承诺，报应在给你的惶恐，多想立刻马上就是天长地久，确定你不会消失一分钟。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否有一点点感动？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5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署全面推开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7项重点任务，包括9月30日前，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消费的涨幅未不超10%等。香港立法会通过了向香港迪士尼乐园注资54.5亿港元扩建的拨款。香港特区政府与华特迪士尼公司去年11月宣布约109亿港元的扩建计划，扩建将于2018年至2023年进行。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自今年7月1日起，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免税的额度为2400元每年。中国铁路总公司目前公布了2016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收入合计9074.48亿元，较上年下降0.97%，利润总额为396.45亿元，较上年下降34.8%，实现了全年净利润10.76亿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喝着轻柔的旋律，让人的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 读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份，找到北京区，选择品飞零三三，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零三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醉在流着梦的余味，醒来时忽然在纽约，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部雪。街边扬起一阵阵烟，手里握着铜板一枚，轻松坐着 Anna 线的地下铁。 Come on. 像着风飘荡在半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眼前，捏成你的心上，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飘满天，一朵一朵云你飘香，是夕阳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一步不散不四不望之间，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空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个三个四不望之间，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背对背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在这里，仿佛在这阳光。看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不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夕阳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背对背说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 的一滴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唯一的感觉是伤伤伤。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我以为我从此能

青春就该有故事，向左转向右转，总有片天空未来，世界很宽，心太冷心太短，找几个那句还有来陪伴，没什么一样的答案，闹一闹笑一笑也够温暖。向左转向右转，都会有新的答案，时间很宽，越是人越勇敢，什么都尝过碰过才好玩，自由被宰弄的之前，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自由被宰弄的之前，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 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跟成千上万个人相遇或者是相处，表面上迎来送往一团和气，却从来未有过契合感，无论多么的熟悉都觉得只是生命当中一个过客，在心底里从未接纳的过他们，也就是说你的身边一直很热闹，但始终你都是很孤独的，你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 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还在这里耐心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爱上了一个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10，也是立夏。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廊坊明天晴，最高气温28度。首都北京明天晴，最高气温29度。晋林天津明天是晴，最高气温29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六，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电击伤现场急救，在受到电击之后，轻者感觉四肢麻木或者震颤，面色苍白，个别人会发生晕厥这样的情况，重者则是被击倒在地，发生心脏骤停，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容易导致死亡。电击引起的电烧伤大多数是3度烧伤，烧伤部位发白发黑，被电击之后还可能导致摔伤，从而发生骨折内出血。那电击伤急救方法应该遵循以下步骤：一、迅速切断电源，并且让触电者尽快地脱离电源，确认自己没有触电危险再进行救护；二、触电者脱离电源之后，迅速地判断有没有意识、呼吸，注意保持呼吸道畅通；三、如果呼吸、心跳停止，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心肺复苏；四、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护。第五点，对电烧伤进行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 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你知道吗，其实人世间所有的痛苦多数都是因为放不下。有时候我常常会想，痛苦该是时光刮给生命的一场飓风吧。生活呢，本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方式掀起遮盖的一切，让你看到人生的真相，对不对？ 并非描述你就发生经过，爱上了一份过往不很寂寞，并非描述你就没有经过，梦里没有颜色，梦很寂寞，流星的眼泪太温柔，我是寂寞的雨都随着你陨落，唱的小城主谈胸口，一口口都是宇宙，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等我，生命太匆匆太寂寞，我可以过得很快乐。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有多宽广的世界就有多复杂的人心，有多复杂的人心就会有多叵测的想法，所以不要纠缠在别人的情绪当中，不要拿别人来折磨自己。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自己给的，如果看透了，其实天地一片澄澈，你说呢？ 把快乐化作

爱你，与我天无涯白不平。我是自寂寞的浮萍垃圾，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伟大，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哥伦比亚是一些深蓝色的大海，能像我眼睛都打开。 OK then， 我迫不及待，声音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世界多精彩，不看成黑白。人有什么很心爱，人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声音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天无涯白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原来你是深蓝色的大海，能像我眼睛都打开。 OK man，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的爱，变成我唯一色彩。 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人生不过是一张清单，你想要的你不要的。计算得太清楚的人呢，通常是聪明无比，但是换来的却是烦恼无数和辛苦一场。所以呢，希望广播前的你可以生活的简单一点。这里是品杯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孙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我不 不爱。 沉默的是我的罪，让回忆流进酒杯，一个人怎么去分辨未知的错与对。我开始慢慢体会，当人群全部隐退，我还有美丽的曾经能带给我安慰。是非，我不想就这样看一切化成灰、yeah、怎么能就这样一连头也不回。忽然我才发现身边还有谁，一瞬间伤痛惊醒不在沉睡，伪装的我无所谓，却又在心里流泪。要怎样才能够做到看什么都完美？我已经感觉累，我没有力气防备，有太多欢乐的往事，却悲伤着回味。沉醉，忘掉是非，我不。伤痛惊醒不再沉睡，一瞬间伤痛惊醒我不再沉睡。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 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黄土庄镇以清洁城乡、美化家园整治行动为主线，开展渗坑整理等工作，努力塑造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生态良好、乡风文明的城乡新形象。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点多、面广、线长，黄土庄镇采取地毯式推进的办法，针对主次道路、背街小巷、沟渠、村街生活垃圾、白色垃圾、枯树枝等进行重点清理。在渗坑治理工作中，该镇经过捞网式排查，排查出渗坑27个，垃圾坑29个。目前已全部启动治理工作，将生活垃圾清理转运，已完成治理10个。同时，黄土庄镇还把清洁城乡作为此次整治行动重中之重，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保洁制度、落实日常保洁、完善监督检查等各项措施，城乡环境卫生有了明显改观。据了解，目前全镇39个村清洁城乡工作已全部推开，已有12个村完成。通过此次整治行动的开展，实现了镇村两级环境的净化、美化、规范化，受到了村民们的大力支持和好评。连日来，李奇庄镇对辖区内各类渗坑展开地毯式排查，切实查清渗坑地理位置、污染源、污染类型、受纳废水垃圾时间、渗坑及积水面积及现状，建立台账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责令养殖场负责人对渗坑内的粪便垃圾进行打捞清理，并做到无害化处理。针对生活垃圾类渗坑，采取工程施工，对坑内垃圾进行打捞清理，为防止反弹，在周边设置垃圾箱，引导村民垃圾入箱，对有条件的坑塘实施绿化、美化、硬化，打造成村内小游园，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目前该镇正在对4个渗坑进行综合治理，其中幸福庄渗坑已治理完毕。同时，他们还建立长效机制，对于违法违规向坑塘偷排偷放污水和倾倒各类垃圾的行为，协调环保等部门坚决进行严厉打击，实行坑长制，每个坑塘设置1名坑长，负责对坑塘环境卫生和基础设施进行日常巡查和管护。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文广电局共同举办的我市第三届青年书画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开展。此次书画展展出的100多幅作品均出自我市文体界百人培养计划书法美术培训班青年学员之手。书法作品中，篆书浑然古朴，楷书工正隽秀，行草挥洒自如，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绘画作品内容涉及人物、山水、花鸟等多种题材，笔墨淋漓，色彩斑斓，既饱含传统特色，又紧跟时代主题，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感染力，展示了我市青年书画家的创作实力和艺术风貌。通过书画展出交流活动，极大鼓舞了我市青年书画家的创作激情和探索精神，将对促进全市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有些食物不能久放。很多人吃剩的食物不舍得扔，隔天再吃。在此，市食药监局提醒您，有些食物不能久放，如果放隔夜，不仅可能失去鲜美的味道，还可能有损身体健康。鱼和海鲜，鱼和海鲜隔夜后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会损伤肝肾功能。茶，隔夜茶因时间过久，维生素大多已丧失，且茶叶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银耳，银耳含有较多硝酸盐，如果煮熟后放置时间过久，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硝酸盐会还原成亚硝酸盐。散装卤味，散装卤味要当天吃完，不可隔夜。从食品安全角度讲，这是不卫生的，即使放在冰箱里，也并非绝对保险。

在灿烂的季节。我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愿心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你新鲜，再等再见，美丽极限太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忍不爱每天，注定越别气馁，这画面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青天， 无法对抗打折的折线，让日子再高一点，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你新鲜，再给你再见，美丽极限太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越别气馁，这画面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上青天。 我七十二变， 今天你新鲜，再给你早见， 美丽极限太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越别气馁，这画面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太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

好，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因为什么让你不想离开目前你所在的这座城市。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是因为什么让你不想离开你目前所在的城市呢？ 说了是无情，写了更无情，都做无情人何必再写信。既然已无心，何苦再用心，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我站在屋顶，泪痕霓虹，你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不爱的、错爱的、沉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我为你蹉跎一辈子，你给我潇洒几个字。无爱的、亲爱的、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Tiens-la, boudouillon, maman gâte, l'eau, l'un d'un signe, l'eau cache ton nom. Ah, quand on a, 很久没再见了，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 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是因为什么让你不想离开目前所生活的城市。这时候看到微笑的 smile 说，因为没有去其他城市的理由。还有看到黑暗黑说，在外六年一直觉得自己漂泊不定，也有迷茫，也有彷徨，后来发现关键因为钱多钱少。还有看到某某某说，家人呢是永远的牵挂。其实我觉得刚才黑亚黑那位朋友说的应该说进了很多朋友的心坎里吧。关键是因为钱多钱少，如果钱很多的话，可能会觉得在一个外地或者是一座陌生城市，只要生活的有安全感，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陌生感，对不对？ 亲自去洛杉矶，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有你，你问过太多次爱不爱你。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的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没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想一整天。 我不想要去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想一整天。结局我明白，站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理想一整天。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站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想一整天。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默契，看你每一秒钟都在在一起，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不需要空间才有意义，我们真的不希望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我的命决定全都交给你，发过出名的图示，背过相机，还有与门隔让的熟悉，一万个原因把它统统都忘记，你已占据我的身体，所有的点点滴滴在我心中不能代替。 Oh no， 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为何你碰一碰的那么美丽，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黑色的生命带着柔柔的甜蜜，

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所以说你是因为什么才不离开目前所生活的城市？这时候呢，看到刘梅说，其实我不是不想离开，是被逼无奈，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由不得自己了。想出去闯闯的朋友呢，还是趁单身的时候抓紧机会，婚后就没有那份自由了。好像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哈，结婚之后呢，身上的担子重了，肩上的责任也重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比较顾家吧，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如果没有你怎么会有我今天。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那些情景在飞扬，甜蜜又感伤。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如果再见你又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 许是全部都忘记。热化的经历，流水的哭泣，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遥远的消息，偶尔的惊喜，醒来总会有奇迹。热化的经历，流水的哭泣，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遥远的消息，偶尔的惊喜。